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 来 B 南二 A 九 B 旧三 A 替 B 地四 A 年 B 念五 A 大学 B 大概六 A 功课 B 工作七 A 希望 B 西瓜八 A 机会 B 学费九 A 生意 B 成绩十 A 上班 B 上课